听录音，根据提示词语描述图片。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describe the pictures based on the hints given. 一，大卫送王芳芳一束花。 二，爸爸送女儿一个书包。 三，妈妈给小明一块西瓜。 四，孙老师教我们中国文化课。 五，我们叫他小李。 六，学生问老师很多问题。 七，经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。 八，刘小双借了本杰明一把伞。九，大卫还了图书馆三本书。 十，警察罚了我100块钱。